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活动一开始啊，先要说明一下，本次呢想购电台为大家带来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是2018年的新核桃，是想购总监亲赴新疆直接和果农们谈判的核桃价格，是从新疆直采包车专送全国各地的想购分布。所以呢，从价格上来看，比您啊在商场超市订购的新疆185核桃要便宜的很多。那从品质上来看呢，每天想购 95% 的核桃回购率就能够说明一切了。 是的，如果您是关注品质的话，建议您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送核桃到家，看一看再决定。如果您是觉得价格也许还能再便宜点的话，建议您可以去市面上了解一下185的纸皮核桃多少钱一斤。 对， 又或者是等到下批调价后的核桃到货以后，您再考虑一下好了。 好了，话不多说啊，最后一批2000箱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推荐会即将结束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订购1箱5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块。活动呢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525的朋友说啊，最近出差在外地，想让我们帮他预留几箱核桃，可不可以？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是2018年首批进货仅存的最后2000箱的备货了， 对， 只能够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来进行发货，不接受预留名额，也请大家能够理解。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说到核桃，应该说没有人不爱吃的。我们办公室的姐妹团们一到下午就喜欢点杯什么核桃玉米汁啊，或者是核桃红枣汁，再不就是核桃牛奶露之类的。总之啊，他们觉得喝这些天然的核桃汁肯定比喝奶茶咖啡要来的营养多了。 可不是吗？自古以来啊，核桃就被称为是四大干果之一，这营养价值非常丰富，而且呢全家老少都能吃，特别是核桃的外形长得像大脑，很多人还特别要吃呢。现在起啊，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能够订购到1整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这划下来每斤只要39.8块。记住了，这可是用普通核桃的花费来享受到新疆185核桃的口感了。 对，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612的朋友就说了，说每天我妈都会剥几个核桃给我儿子吃，说核桃油对孩子好，可老妈经常会被坚硬的核桃壳划伤。还是这185的纸皮核桃好，一掰就开。 对， 而且核桃仁啊又大又饱满，小家伙吃得特别开心。还有3012的朋友说，前两天啊同事还说要请他新疆的朋友帮我们几个寄几箱核桃来北京的，没想到电台里面就在卖，而且价格比他新疆的同学还要便宜。 哎， 你们真的是185的核桃吗？ 您放心啊，绝对是正宗的新疆185的纸皮核桃。 对， 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之后呢，我们是免费为您送核桃到家，到时候您可以掂一掂是不是五斤，只多不少，还有是不是特别好剥，果仁又饱满，满意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呢当场拒收都是可以的。不过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满意的，因为这一批货全部都是想购销售总监亲自带队直采的，品质啊相比于这个前几年好的更多，而价格是比前几年更低了。 对，今年的价格就是太难得了，去年在想购电台订购过核桃的朋友都知道是199元4斤， 对， 而今年却做到了199元5斤。第一呢，是因为我们是直采现售的，没有二手商倒货。 哎， 第二呢，就是今年的想购电台承受了一整座的核桃园，量大价优。 对， 第三啊，就是网上购物的朋友都知道新